狗年旺旺旺。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13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照例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集锦。第十位，仰望花开的街巷。 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 第九位，房东的猫钟立风，远去的飞鸟。 空气凝结旋律，哀愁的时光告诉路上流淌口水的你。 第八位，苏诗丁，恍人国。 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少年。 第七位，袁娅维，别废话。第六位，豪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的 万方，时间仍然继续再走。2018， 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快乐总是转身即走。 第四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 第三位，陈奂仁，拉菲。 直到有一天喝了几瓶拉菲，和我不必再弹吉他。 第二位，许巍，无人知晓。 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 第一位，宋茜，屋顶着火。 在空荡街道正中间 火。本周从周一到周五，我们在日常节目中照例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白举纲、陈淑桦、苏妙玲、谢霆锋和刘欣。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我们本周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上榜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前十位单曲。 Number 10. 本周榜第十，新歌上榜，来自刘鑫的摩天轮，这是他在今年推出的又一首摇滚新歌，同样是全英文的创作，感觉这一次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因为摇滚乐真的很适合他的气质。摩天轮运用了借喻的手法啊，匀速旋转的摩天轮就像循环往复的人生，可以通向最高点，也可以掉入最低点，在最高处尽情享受风景，在最低处努力祷告命运，这旋转的人生你应当学会享受其中的过程。音乐圈里最会做菜的谢霆锋带着新歌回来了，新歌标题是放肆，我印象里这应该是谢霆锋第一次尝试电音风格的音乐作品，歌词理解起来不难，人生只有一次，要抓紧自己的理想，认认真真的为自己活，这种鸡汤式的表达本来并不新鲜，可他是谢霆锋，要说活得放肆他才是不二人选，喜欢他的朋友不要错过，放肆上榜第一周获得本周第九位。 越是顾虑的太多，越是得不到，越折磨，人生正如同漫漫长河，他们这样说我，浩瀚的宇宙，一万 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2018年第13期的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上一个单元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10位刘鑫摩天轮，第9位谢霆锋放肆。这一节将公布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8位来自杨望的《思乡曲》，花开的街巷，温柔的旋律，朴实的歌词，随处可见他对家乡泉州的思念与爱。思乡的主题音乐有很多，但是真正融入本地元素，还能让外乡人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并不容易。杨望做到了，还有间奏部分的童声念白，那是泉州人耳熟能详的童谣，你家乡的童谣还记得吗？ 你可曾听这钟楼的钟声，漫步在西街小巷古远山，可曾看过东西塔的黄昏，洛阳桥上相互搀扶的老人，紫藤花是否依旧迎着春，温庙的老榕树它还茂盛，总够不着老君高高的鼻根，总闻不够吼出咸咸的海风。走走兰族的归航，看看兰族的昂，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丢兰族兵的伴，还来咋无音啊，如今是谁的新娘。那家老店是否还开着门，肉粽的香味依旧还诱人，最怀念那些上学的早晨，外婆蒸的碗糕香喷喷，她总说关帝庙祈愿很准，保佑我早一天长大成人，等我再一次凝望香火生，却萦绕着她那定格的皱纹。呀地兰族的归航，看到兰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着蓝足比黑破黑来咋无音啊，如今是谁的新娘。追不尽远方的梦想，念不够家乡，这些年来我已变了模样，被吹开尘封的过往，就像冬日暖阳，一直在那条街巷，那独着蓝素笔黑破原来咋么跟呢，如今是谁的新娘。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 本周榜第7位新歌上榜，来自陈嘉桦的《忠于爱情》，这是他为电影《脱单告急》献唱的主题曲，讲述了在爱情中成长的过程。相爱不容易，相守它同样不容易，年轻时候不懂珍惜，在一起久了会习以为常，然后分开了才明白什么是后悔莫及，可庆幸的是我们都还有爱和被爱的勇气，后来的我们也终于遇见了自己的爱情。 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 2, 3, 4.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6。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苏诗丁的《恍人国》。苏诗丁的演唱有一种难得的戏剧张力感，就得益于他唱了很多年的音乐剧，这首歌也把他这一特质发挥到了极致。苏诗丁通过今年的歌手节目被更多人熟识，我看过一些评论，有的说他的音色像王菲，语感像林忆莲，咬字像张惠妹，弱声像孙燕姿，像啊，只是像并不是，但能集结这么多歌手的长处形容已是很让人期待了。 爱是挑衅的字眼，越脆弱越躲不过甜蜜的明枪暗箭，一切舍不得去探究任何交通的缺陷，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收敛才让幸福可圈可点，他在亏欠、yeah、也算个童话世界，而当他道歉就只能够时过境迁。掉进那一滴一滴的分别，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收敛才让幸福可圈可点，他在亏欠、yeah、算是个童话世界，而当他道歉就只能够时过境迁。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综艺荧屏。极限挑战第四季将于今晚8:30正式回归，首期节目以知识改变命运为主题，黄渤、孙红雷、黄磊、张艺兴、罗志祥、王迅六位成员回到1978年，成为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瑟瑟寒风中意外收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而这场考试也将成为他们回到2018年的唯一途径。在六位地道淳朴的农民的带领下，他们一同体验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们边参加繁重劳务边进行高考复习备考的时光。时隔一年，湖南卫视的音乐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第三季昨晚回归，首期嘉宾蔡依林和歌迷们尝试了第三季的多个节目创新环节，比如给歌迷打电话、邀约上节目、一起唱卡拉 OK 等等。新一季《我想和你唱》节目除了延续前两季的星宿同框同台合唱的核心节目模式，还将星宿互动环节进行了升级，凸显节目的草根元素，丰富音乐节目内涵。据了解，第二期《我想和你唱》的嘉宾是王源。最后来关注综艺节目《奇葩大会》播出十期后于4月10号全面下架，而经历两周的停播整改，《奇葩大会》第二季第11期正片于昨晚8点重新上线，第1到17正片也同步恢复上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稿桥车多流量大，古北水镇路段出京方向车辆拥堵严重，停车场已经饱和，请大家参考以上信息。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你揭晓2018年第13期的榜单。刚刚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8位杨望《花开的街巷》，第7位新歌上榜陈嘉桦《忠于爱情》，苏诗丁的《恍人国》本周获得第6位。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袁娅维的《别废话》，这是一首承袭了欧美血统的华语流行音乐，它的和弦、节奏、律动、编曲色彩都非常丰富。袁娅维的音乐风格在当下的华语市场并不算得上主流，他从17岁开始在爵士酒吧驻唱，积累了大量黑人音乐的演唱经验，这些年的发展方向也多在爵士、骚灵这些方面，所以具备明显的差异化。 就是你天地无风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给你露骨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动就不 起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也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哦，聚焦人夜夜无辜的笑，来对我话里慰劳，永久无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时隔28年他再一次唱起出道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既是对初心的回望，又是站在50岁这个年纪对时间进行的又一次解读。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在节目中给大家完整播放完这首歌，强烈建议大家在私下里听完这首歌，从前奏开始一直听到最后，里面穿插了一些万芳的独白，听完之后我相信你会对万芳对这首歌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时间仍然继续在走，醒来变成软弱的借口，最爱的那么窗外的雨将不回首，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快乐总是转瞬即走，问你是否曾经真的拥有过，真的快乐过。 Music Rankings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曹方，《被拥抱的荒岛》，这是他新专辑的第一主打。没错，2018你会等到曹方的新专辑，距离上一张推出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些年，曹方活在自己渴望的状态里，游离在城市之外，但没有完全脱离城市，而是保持着一个友善的距离。一个人只有完全的静下心来，才能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对世界的看法也更加深刻。曹方的新想法应该会在新专辑里一一呈现，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他的新动向。 跋涉中每张脸的异乡，总是冷的。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云埋掉，我依然做失之力的那一个符号。给我能够休息的，恰好就是能被我拥抱的。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刚刚节目的上一节给大家揭晓了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第五位袁娅维《别废话》，第四位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曹方《被拥抱的荒岛》本周第三。节目的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的冠亚军。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wo。 在后 SHE 时代，跟其他两位小姐妹相比，田馥甄似乎走得更远。作品虽然不多，但是每一首都能让人共情共鸣。我看新歌爱了很久的朋友，网易云音乐已经有近十万的评论，留言区已经被有故事的人包围，大家交换着彼此的肺腑，这就是音乐的共鸣力量。华语乐坛又一首情歌金曲，爱了很久的朋友上榜第三周，本周第二。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 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2, 3, 4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许巍的《无人知晓》，虽然只是一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歌，但依旧保持了许巍作品应有的水准。歌曲的主题虽然是孤独，但是并不忧伤，反而有一种开阔的欢喜。特别是最后长达一分半钟的吉他 solo， 更是把这种欢喜推向光明的境地。编曲由许巍蓝团的全体成员共同完成。或许以后在许巍的音乐现场，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他唱起这首歌了。恭喜许巍和蓝团的小伙伴们，无人知晓上榜四周，顺利登上能量音乐排行榜第13期的冠军。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直接告诉我，我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去听。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条长街，无法把你锁在美餐世界，无人荒野，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能夺走你有的宝贝。